自从走后过了几个秋，独自和落叶回首，还记得那时候你最爱午后，说牵手说深秋很温柔，在人群中，在转身后，终不。